大比丘众八百万亿，学无学，皆阿罗，有为功德，无为功德，无学十字，有学八字，有学六字，三根十六心行，法假虚实观，受假虚实观，名假虚实观，三空观门，四谛十二缘，无量功德皆成就。咁啊，刚才所念呢一段经文呢，就是解释释迦牟尼佛在呢个波野会上是有好多嘅比丘众，乃至其他嘅菩萨众或者缘觉众来到参加个法会。咁啊，现在我哋首先就是讲有大比丘众，佢个数量咧系有八百万亿咁多。咁啊，凡系诸佛讲经说法，当时法会啊，一般嚟讲咧就是有四众嚟到参加。咁啊，边四众咧？第一是叫做影响众，那乜嘢叫做影响众啊？就是影响当前，例如古佛再来，又例如他方诸大菩萨来到佛前，影响这个法会，来到帮助释迦牟尼佛宣扬法化，教化众生。咁呢一种咧就名为叫做影响众，好似观音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、普贤菩萨等啊。咁啊，凡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之时，咁啊，此等诸大菩萨都来聚会，影响当前，名为咧佢哋影响众。第二系叫做当机众啊，当机众咧就系呢一部经以某某人咧系为当机嘅，例如《楞严经》以阿难尊者为当机众，例如《金刚波野波罗蜜经》是以须菩提尊者为当机众，就等于说他的善根成熟，堪闻教法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为这一类众生啊解释经中的道理，令他呢从文而思，从思而修，就名为叫做当机众。第三就叫做发起众啊，发起众咧就犹如每一个法会，当然咧未曾开讲以前，有好多佢个弟子啊，对呢一种嘅甚深道理生起咧一种疑，未曾了解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慈悲啊，为呢一类人解释经中的道理，就名为咧叫做发起众。第四是叫做结缘众啊，就有一类众生，佢呢个根性是很暗钝，对于佛所讲的道理，他未曾了解。咁啊，虽然未了解啊，可是佛所讲嘅真理，一粒耳根都永为道种，可以结下 这一种甚深的发愿，以为种子啊，作未来得道之因，这种呢名为叫做结缘状。现在波野会上，当然呢是具足这四众的弟子。但是现在我们所讲这一本《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》啊，如果依照经文将它详细列出呢，就分为十二众啊。咁啊，边十二众呢？第一系声闻众，第二系缘觉众，第三系菩萨众啊，第四系优婆塞众，第五系优婆夷众，第六系居士众，第七呢系色界天众，第八系欲界天众，第九是人王众，第十是杂类众，第十一是他方众，第十二是变化众。全个罪品里面一共是有此十二类的众生参加法会，就显示这个法会啊，即是这个波野法会是殊胜不可思议。咁我刚才所念嘅与大比丘众，就系在十二众中嘅第一种，属于声闻众。咁啊，乜嘢叫做声闻呢？一般嚟讲，佢话以佛音声令一切闻，就系有类弟子闻佛音声说法而得以悟道的，就叫他做声闻。在这个诚实论里面说，他闻法得悟，就故若声闻，他闻佛说法而得到开悟，就叫做声闻。在佛地论里面，他说闻佛言音而入圣道，就故若声闻。就有一类弟子闻佛的言教，闻佛的音声说法而得到悟入一个圣人之道的，我们就叫他做声闻。所以第一类呢，就是解释阿罗汉的声闻众。那么他们语的语者就是共也，就是这一类的比丘声闻众啊，他出家的时候，那么一起呢是礼释迦牟尼佛为师，常常与佛呢是在一处，是佛的常随众。凡佛讲经之时，这一类的声闻众一定是参加，同意是发心皈依佛，同时品受你出家的比丘戒，同时将来正道所见的是这个真谛理，同时得到一种呢的真空解脱。所以我们叫他为语者是共也。那么什么叫做大呢？大就在这个经上讲呢，是有三种的意思。第一种讲它这个数量，有阵时是1250人，但是现在所讲呢就超过1250人了，就讲它这个数目呢很大。第二就讲它这个德量啊，就是说这一班声闻众弟子他这个德行呢，好像如山之大之高，如海之深。第三就是说他这个圣达圣呢，就犹如这个国王是唯一国之主，全国的人民对他都生一种敬心。就比如 呢一班比丘大阿罗汉，有时咧佢发呢个无上菩提心，因为发无上菩提心自利利他之故啊，咁啊佢咧系最高无上啊，系为呢个人天之所敬仰，所以咧就名为叫做圣大啊。在呢个佛地论里边有四种意思解释咧呢个大字。第一就讲佢呢个利根，就系话此一类个阿罗汉啊，佢修呢个六波罗蜜，发呢个无上嘅道心啊，就名为个利根嘅阿罗汉啊。第二，通通都证到出世个无学果位。第三，佢咧系不定嘅种性，唔限定咧局于正呢个小乘嘅声闻果，而佢咧亦都同时回心向于呢个大圆。第四，唔系话一位两位，乃至到咧系若干位，而系佢呢个数目系好多好多都同时发呢个大心，咁啊有呢四俗道理啦，所以我哋称佢为叫做系大。如果在呢个智道论里边解释呢个大字，仲有五种嘅道理。第一种系为一切人天之中啊，呢一类但阿罗汉咧系最尊系最常。第二，呢一类个阿罗汉不但断呢个三界嘅见思烦恼，同时亦发呢个回小向大之心，断出世嘅尘沙无明，不但断我执啊，而且亦断呢个出世嘅法执。第三，由于呢一类嘅大阿罗汉有如是嘅德行，所以为呢个王者乃至呢个人天之所恭敬。第四，佢个数量系好多。第五，能够破九十六种外道嗰种嘅邪论，咁啊，语言是种种嘅道理，所以我哋称佢为咧叫做大。咁啊，阿罗汉咧，我哋既然讲咗呢个大字啊，我哋首先咧就先讲比丘，唔系讲阿罗汉，向下就讲阿罗汉啦。先讲咧比丘，比丘者就系凡系出家，通名为啊叫做比丘，即系一定咧要受过呢个250条嘅比丘戒，咁啊通名为叫做比丘啊。咁啊，比丘就系一般出家受戒嘅人一种嘅通称。如果翻过我哋中国啊，一个名叫做黑池，第二个名叫做布摩，第三个名咧叫做破恶。咁乜嘢叫做黑池呢？从呢个外表，我哋黑呢个饮食啊，长养自己呢个色身。如果做呢个内心嘅修养，我哋黑喉佛法啊，滋养自己个慧命。所以从古以来有出家嘅地方啊，一般嘅出家人都系冬参就夏学，冬天系参禅，夏天呢系学教啊。所以他们有两句的口头诗，他说一拨千家饭是孤身万里游，他为什么事呢？托一拨千家的黑话，就无非想有这个饮食滋养自己这个色身，因为色身是为再度之气，若果没有这个色身，我哋点样去修行？ 冇咗你嘅色身啊，如何去培植自己嘅福呢？咁啊，所以咧，一定要有呢个饮食嚟到滋养自己呢个色身啊，色身健康，无病无痛，先至可以如饭去办到。咁啊，除咗呢个滋养外表嘅色身之外，我哋最重要嘅咧，就系滋养自己呢个法身慧命。我哋想滋养自己法身慧命啊，咁咪一定咧就要学经，要闻法，要亲近嗰啲善知识。所以古来嘅大德啊，孤身万里游，佢唔系去游山玩水啊，佢绝对冇咁轻松嘅心情，而系觉得自己已经系出咗家。为乜事出家咧？无非系想了生脱死啊！咁啊，点样只可以达到了生脱死呢？就一定要闻法，要明白呢个修行嘅道理。我哋点样先至可以达到明白修行嘅道理呢？就一定要亲近嗰啲善知识啊！所以古德讲，佢话亲近知识，不如无路中行。就话虽不失衣，都时时有用啊！我哋亲近嗰啲善知识，就好似朝头早啊，响嗰啲草地上嗰处行。即使昨晚冇落雨，但系经过一晚嘅天阴，嗰啲草地上多多少少咧有啲露水啊！咁我哋喺呢个露水嘅草地上，虽然唔能够话全对鞋湿咗啊，但系起码呢个鞋面啊，以及呢个鞋嘅左右咧，多多少少的滋润到咧少少嘅水嘅气氛。就譬如我哋一个初参学佛嘅人，或者初出家嘅人，即使包括是老出家的，亦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善知识啊！我们亲近善知识，就是希望他一言半语提醒我们自己这个正念，使我们在一生人在这个出家的过程中呢，不要落于这个邪路，不要落于这个偏见，以这个正念呢来到去修行，来到滋养自己这个慧命。所以现在一间安养精舍有很多藏经，哪一个同住的大众啊，如果你们识字的，你们随时呢都可以请那些藏经啊，只要洗干净的手，四四正正啊，或者找一条新的毛巾乘住，好好地去读藏，好好地去看藏经。即使你不懂，或者你不了解，但是你发一点心去读藏经，去看藏经，以此这种的善根功德，所谓一力二根，八色田中里面啊，就有你这个睇藏经、读藏经这个种子存在啦。咁啊，即使你今生唔懂啊，你有咗呢个藏经啊，嗰种种子响呢个八色田中里面咧，将来呢种月藏经嘅种子生起现行，你就会变成啊一位好明白事理啊，亦都咧好了解佛法一位咧大法师啦。咁啊，所以我哋一个出家人，外表乞食固然系重要啊，色身唔好不能以修道，但系亦都要内心有个佛法嘅气氛，或者亲近知识，或者自己睇藏经，以善知识 的一言一语的经典，再加上自己读经，以防呢系阅藏各种嘅善根啊，咁啊对自己用功修行呢一方面呢系好有帮助。所以比丘第一个名词，佢就系乞食，就系外乞食，滋养自己呢个生命内心啊，乞求佛法嚟到滋养自己个慧命，所以叫做乞食。第二叫做道摩，就是我们出家就一定要受戒。我们去受戒之时，你一发起这个受戒的善心，由这个地神乃至到这个虚空神啊，他就辗转这样唱出啊，他说现在呢有一位某某省某某县姓乜名乜的人，他已经是发心出家，将来是人天的真性啊，这个魔道就会减少了。咁啊，辗转全唱啊，这个魔王喺呢个魔宫里边啊，都生一种惊暴，就名为咧叫做暴魔。第三就是破恶，咁啊，每一个出家人，佢受咗戒之后啊，我哋时时就以戒为师，绝对不能咧有呢个丝毫违反。虽然呢个时代转变，好多嗰啲微世界咧系唔适合释迦牟尼佛当时嘅社会，但系呢个四条嘅根本戒啊，所谓淫道杀妄，咁啊一定咧系要持得清清净净。咁啊，四条根本戒若能持得清清净净啊，就可以破除呢个身同埋呢个口种种嘅罪过。咁啊，所以出家之后能够受戒精严戒律呢，就可以破种种嘅身口之恶，就名为呢叫做破恶。咁啊，現在既然稱為大比丘，就唔係嗰啲小根小氣啦。不但係道高德重啊，而且為呢個人天之所尊敬，好似貂蟲而尊者，係為呢個梵王所思；亦如迦摄尊者為帝釋所思。所以出家人呢，真真正正啊，如果自己持戒，对于这个佛经自己多多的研究读诵，一方面是自己老实用功如法去修行啊，亦都同时随分随力啦，同人哋讲说。咁啊，呢一点呢就是我哋出家人呢应该要做的。不一个的重呢，重者就是多咁解。咁印度话佢就生强，我哋中国话呢就叫做和合众。咁我哋分开有两方面，第一就是理和合，第二呢就是事和合。咁理和合就是将来同时证阿罗汉果，同证这个真谛理，固然呢是很重要，但是以我个人那种的理解呢，这个事和啊也都很重要。我们怎样能够达到理和呢，就一定首先要事和。那如果事不和啊，这个理呢不容易得到和合。这个基本上呢要大家事和了，就然后呢很自然地啊，这个理呢就得到和了。那么什么叫做事和呢，就有六种。 第一就是身和同住，大家都是一个出家人，都是剃了个头拜释迦牟尼佛为师，亦都呢大家受过戒，如果以这个戒这方面来讲呢，就没有分彼此的，个个呢男众都是250条，女众呢好像是348个，都没什么彼此，所不同者呢，不过是这个资历由先后，但假如果受戒之后不持戒，即使你受了很多年，如果彼此这个即刻受戒而他又持戒的话呢，就变成呢这个差别就很大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个身和这一方面，既然大家都受了戒，大家都是一个出家人，大家同住一个地方，如果从这个因缘法则来讲呢，那么今生同住啊，都是宿生的因缘啊。若果没有这样的因缘，大家就不会同住一处来到修学。所以丛林里面呢，就有丛林里面的规矩，那么凡是彼此同住啊，同学，那么一定就要和和气气啊。那么世俗人都有句话，叫做和气就可以生财啊。我哋出家亦复一样啊。如果唔和气啊，点可以共同修道？既不能共同修道啊，如何能够增长这个功德发财啊？咁啊，所以我希望啊，每一个同住嘅人，咁啊，一定咧系要和和气气，千万咧唔好啊，或者打交，或者咧系多事，咁啊，一者咧就叫做身和同住啦。第二就叫做口和无争，咁啊，一切罪过之中咧，这个口嘅罪过咧就系好大嘅。咁如果反过嚟咧，这个口咧亦系功德无量喎。所以《楞严经》啊，在呢个六根功德里边，佢话呢个舌根咧系具足1200功德。如果这个舌根在的讲话这一方面它有所断，即是一句一句呢必定中间呢有所间断，不能够说永远讲下去呢不透气不间断的。那么如果在这个讲话间断这方面，它的功德只有8法，不得完全。咁如果话佢赞叹三宝，宣扬佛法嘅妙理啊，咁佛法嘅妙理在呢个大乘嘅实相，或者妙法莲花经嘅妙法，或者花严经嘅一真法界，楞严经嘅如来藏性啊，咁呢种道理呢系无穷无尽嘅。而同智者大师90日。谈一个妙法莲花经的妙字，那你说这种道理啊是源源不绝，那么根据这一种能够这个舌根广佛你源源不绝啊，因此判他呢个功德就完全具足1200。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嘴他不好好地念佛，不好好地讲经，或者称赞三宝，而是一碗串钉，成日讲这个无味的说话， 就或者是是非非挑撥離間，令到同住不得安樂嘅咧，咁啊呢個罪過就無量啦。咁啊，所以出家人啊，既然大家同住都有宿生嘅因緣，所以應該呢個口呢方面咧，就要認真要檢點，唔好咧撩事鬥爭，亦都影響大眾嘅道心。呢一點咧，亦係好重要噶。第三係依和同悅啊，就係我哋同時都係一點善心，同時啊都係修學佛法，同時都係重經拜佛。咁啊，彼此間咧以三寶啊，係為我依歸，年年咧都以三寶咧係為我歸命之處啊。咁啊，呢個心意咧就彼此間啊，一定係好歡喜啦。所以佢哋依和就同悅，咁啊戒和就同修啊。咁啊，我哋同受250条戒。或者同受这个比丘尼戒，无分彼此。那么可以说呢，说吃饭那阵时，那么你吃就你饱了，那么我吃就我饱了嘛，那么不吃就一定是不饱啊。好像俗家人所说，他说公修公德就婆修婆德，你修你德就我修我德，如果不修呢，一定是不得的了。咁所以我哋既然同修比丘，比丘尼嘅大戒，我哋既然同住身口意三业清净啦，我哋应该在呢个戒呢方面咧，要好好啲研究，好好啲修习，做一个清净持戒之人，就叫做戒和同修。咁啊，见和就同解啊，见就系我哋所见啊，呢个四谛嘅道理。咁啊，家下讲比丘啊，咁啊，比丘咧亦系属于呢个声闻众之一喎。咁啊，因中系为比丘啊，果上就正出世阿罗汉啊嘛。咁啊，既然我哋称为大比丘、大阿罗汉啊。我哋见啲乜嘢道理呢？就系在呢个四谛法中，我哋要知苦，就系要断呢个烦恼啊！我哋因为仰慕呢个不生不灭出世嘅涅槃，咁啊，我哋就要修种种嘅道法啦。咁啊，我哋同时咧见到呢个四谛嘅道理，知苦断集啊！将来正不生不灭的涅槃，咁就叫做见和咧同解，大家咧都系见到又了解四谛嘅道理。第六就叫做利和同坤啊，利和同坤咧，凡系同住者，咁啊在呢个常住里边啊，系食足嘅。咁啊，大家都系食粥。如果常住系食饭嘅，啊，大家都系食饭咯。咁啊，所以我哋道士参学嗰阵时啊，尤其是响呢个禅堂里边坐香啊，需知道嗰啲施主咧，佢进山去结缘，咁啊，好多都未曾数过，佢点知呢个庙里边啊，有几多出家人呢？好多都未有預先數定啊！咁啊，如果佢買啲生果去結緣啊，比方有50个住宗，咁啊，佢買個50个咁就好辦啦，都無所謂主持，都亦無所謂侍者啊。凡係結緣當中，都係一律平等啊。咁啊，但係佢買得25个咁啊，點辦咧？亦都簡單，一分為二啊！咁啊，25个铲破开两边，咪变成50份咧，亦都好办。佢唯有咧拎嚟拜佛啊，咁佢系4个喎。咁啊，4个铲啊，点分50咧？的确好难分啊。 怎樣切都很難切得五十分。那我們來一個簡單的辦法，沖一壺滾水或者凍水，總之飲得的水，你就將這四個橙的渣橙汁就渣落這一煲水裡面，我們分成五十杯，這樣就叫做普同共養，亦名為利和同坤。因此呢，凡是以後我不在這裡回到寶蓮寺，你們哪一個附加那些水果的，他們拿來供法，當然先供法啦。如果他拿來供養法師的呢，你就照樣收下，先跟他拜一拜，讓他中福結緣。拜過之後，供過之後呢，你就跟我全部分了他，就不用留給我了。總之心領了，總之有十個人住，有十個水果，每人一個。如果得五個呢，一分為二，再不夠呢，或者你儲埋佢，二次分，就千萬不要呢留響樹啊，擺到爛都冇人食呢，可惜不得已啊，屬於浪費。總之呢個負責嘅分嘅人，秉住一種公心，自己呢冇私下收藏，嚟到秉公辦理呢，咁就達到呢個利和同坤啦。咁至於呢個飲食呢一方面，除咗呢個病痛，包括我翻嚟都係一樣。你哋大眾食甜，咁我啊食甜。如果大眾呢係食鹹嘅，我就照樣食鹹。咁希望咧能夠做到咧大家共同嘅生活。咁如果在呢個法理呢方面嚟講咧，咁以後如果我有機會翻嚟，而我啲時間就抽得開嘅，咁每年咧同各位咧係結一次嘅法緣，咁啲法嘅利益咧，亦都大家咧嚟到得到咧係滋潤。就名為咧叫做利和同坤。咁假如每一個道場能夠做到啊，身口意三業都無虧，再加上持戒正見利和同坤啊，咁呢個道場咧肯定係興隆，龍天咧一定係擁護啊！咁呢一點咧，我希望大家咧要明白，唔單要明白啊，而係我哋每一個身為比丘、比丘尼，即係出家嘅人咧，應該要了解，以共咧盡量去實行。即使行唔到完全百分之百，因為我哋係凡夫，好難咧做到咁十足啦。但我哋应该有一种惭愧心咧，你尽量去学，尽量咧去做，希望咧改善自己呢种嘅烦恼习气啊，而达到咧一个清清净净嘅出家嘅地位。八百万亿就系讲佢呢个数量之多，都唔止话一千二百五十人咁简单啊！人王是个波夜兵的常随众啊，是有八百万亿咁多呢，就是表示这个波夜的法会是殊胜中的殊胜啊，波夜灭法呢是尊贵中之最尊贵啦。咁有人问啊，为什么你只是讲比丘，你又不讲那些比丘尼呢？我似乎好像不是几公道噃，需知道。其中呢有两种的理由。第一种属于简略，因为佛既然四众弟子亦都许比丘尼出家，即许呢个女众出家受戒为比丘尼，所以有比丘听经文化啦，咁亦都有呢个比丘尼在座，咁省略包括咗啦。第二是就呢个殊胜处四众弟子之中，其中嘅出家二众啦， 就是以这个南宋出家者作先，所以就单举比丘就是略了呢这个比丘来，这个意义里面呢就是包括实有，有比丘亦有比丘尼，四众弟子具足。不学无学，皆阿罗汉。学就是有学位，无学呢就属于这个无漏位啊。咁乜嘢叫做学位呢？如果从这个教理讲呢，四果阿罗汉的前三果、初果、二果、三果呢，通名为叫做有学位。例如初果叫做须陀洹，咁中国话咧佢哋入流，亦名为佢哋逆流啊，就系、是、个初咧，在呢个见道位中能呢个生死之流，初遇入咧圣人之一类，所以称佢为咧叫做系须陀洹个初果，就系三大呢个见惑咧。已经是断尽了。第二种呢，名为他们斯陀含，中国话呢亦为他们一来啊。点解他们一来呢？就是虽然在这个初果断尽三界的变化，但是在这个思惑这一方面呢，就是这个欲界，欲界有九品的思惑。咁啊，如果斯陀含咧，只系在修道位中断欲界前六品，仲有后三品在，仍然咧要来呢个人间啊受生一次，咁啊，所以称佢为咧叫做一来。第三即系三果啊，三果咧就名为啊叫做阿罗含。阿罗含咧，中国话叫做不还啊。点解叫做不还？将来再唔会来呢个三界里边咧受呢个生死，咁啊，所以咧称佢为叫做不来。阿罗汉咧就称为叫做无学啦，无学者佢在呢个三界之中，佢已经烦恼断尽，所有三界嘅善法。他已经学尽了，他再不来这个三界受生死，在三界中他是最高，无有学处，所以名为呢叫做无学。那么什么叫做阿罗汉的无学呢？那么含三种的意思，所以呢称为叫做阿罗汉的无学位。那么亦有一啲地方咧，含四种嘅意思。乜四种意思咧？将个三种意思都扩宽而为四种。例如第一，佢哋应啊，咁佢因中就乞食，做到正中阿罗汉果咧，佢就堪受呢个人天嘅供养。咁啊，第二咧就叫做杀贼啊，咩叫做杀贼咧？就是杀尽能够害自己发身为命嗰啲烦恼缠，即系断尽三界嘅见思烦恼。咁啊，第三咧就叫做无生啊，无生咧佢再唔会来呢个三界中受呢个生死轮回。第四咧就系远恶啊，所以世间上一切嘅恶法、一切嘅不善法咧。他早已经是远离了，因此呢名他为无学的阿罗汉位。但是现在文中他说无学可以称为阿罗汉正四果位，为什么有学位中都称为叫做阿罗汉呢？因为如果依照这个真谛法师说，他说如果一类脆极的声闻，他即是出了这个三界的生死之后，他再不发大心，再不发心度众生的，这种呢就名副其实呢 係個無學位啦，佢已經固定咗，證咗阿羅漢果就算啦。但係呢個有學位咧，同時啊，佢發一個大善心，佢回呢個小心而向呢個大菩薩心，回小果而向呢個大果啊。他不以这个小乘的境界为足，而希望呢遵求无上菩提，那么未成菩提以前，他仍在这个有学位啊，即使发菩提心未成妙觉佛果，都仍然呢是有学位中，仍然呢去修学，那么所以始终学与共无学，皆阿罗汉呢。如果无学位，就乎其实呢系呢个三界嘅阿罗汉。若果回小向大，呢个有学位中呢，佢呢个名字叫做阿罗汉，但系实实在在呢，佢系回小向大啊，乃系呢个大身嘅阿罗汉啦，就唔系呢个小乘嘅阿罗汉。所以稱為學無學皆阿羅漢，他有功德就無為功德。我問這兩句經文呢，就讚歎他這個有為以及無為的功德。那麼什麼他們有為功德呢？在這個道諦這一方面，即是他初發心，在這個修行期間修到三十七道品，咁啊或者咧，佢发呢个无上菩提心，行呢个六波罗蜜，在因中修行种种道法，就称佢哋为有为功德。咁啊得到正阿罗汉果啦，啊咁啊或者回小向大发大菩提心成佛道啦，咁啊所得嘅功德咧，我哋叫佢做无为功德。咁啊，无为功德就属于呢个断德啊，断尽一切嘅染污烦恼，而证呢个不生灭嘅直证涅槃。咁啊，叫做无为功德。在因中修行之时，修读种种嘅道法，以呢个智慧啊，观察诸法本空，如幻如化。如同本经啊，于呢个波野部。